问天涯在何方。

情试探，要像珍珠焕发全新的光彩。我会等着你， 我会等着你， 我会等着你。啊，汪洋之中谁来守护你寂寞的帆？至少谁来眷恋你眼里无声呐喊？爱情只剩一丝不息，爱上到海也为你而来，桑田沧海也等你回来。等 你去看流星遗落在这地球上。

越想逃离，却越沉迷，而回忆太拥挤，

去，永远过不去，只剩下一个人的单独。 快告诉给你我的堕落，给你我隐藏的脆弱，告诉我你还爱我。青春剥落的时候。